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些年大数据专业备受青睐，不仅薪资高，而且行业人才缺口大。作为国内高校近两年才设置的新型专业，当前大数据行业的人才短缺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学了几年之后，大数据行业会不会产能过剩，成为数据孤岛？国内有哪些学校开设这一专业？招考政策如何？面对热门专业，志愿填报需要注意什么？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2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进行解析大学专业的第12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城市广播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26号举办，教育部发布最新校外机构整改进展报告，目前问题培训机构整改率达94%。市教委日前发布工作指南，鼓励中小学图书馆全天候阅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由北京市教委指导，北京城市广播主办的新高考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26号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与到场的50多所京城中学校长一起，围绕全市高考改革、共享人才培养新经验为主题进行研讨。教育部近日公布校外培训整改最新进展。根据各地的上报数据，截至2018年12月15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多万所，存在问题机构27万多所，现已完成整改25万多所，完成整改率94.08%。教育部强调，校外培训机构整改的阶段性任务也近尾声，但巩固整改成果依然任重道远，各地务必要高度重视，抓回头，抓重点，抓机制，坚决防止反弹。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图书馆 T9 工作指南，鼓励中小学图书馆全天候借阅。市教委表示，市区数字图书馆和其他信息资源中心要为学校图书馆方便快捷获取数字图书和电子期刊等数字资源提供好指导和服务，加快推进本市中小学学校图书馆管理的信息化。本市将促进图书馆应用和服务，鼓励各中小学校通过建设智能图书馆，实现全天候借阅，真正把图书馆打造为文献资源中心、知识传播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研读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系列。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近些年大数据专业备受青睐，不仅薪资高，而且行业人才缺口大。 作为国内高校近两年才设置的新型专业，当前大数据行业的人才短缺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学了几年之后，大数据行业会不会产能过剩，成为数据孤岛？国内有哪些学校开设这一专业？招考政策如何？面对热门专业，志愿填报需要注意什么？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十二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华莹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系主任黄浩，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孙博君老师。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呢来介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浏览网站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现在的网站真是贴心哈，你愿意看什么呢？你就会经常看到什么。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背后的大数据呢？因为它会采集个人的信息，是这样吗？华院长， 大数据呢是近五六年来被越来越多的提及的一个非常热门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物，主要是源于我们现在经常每天，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每天会使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还有一些这个可穿戴设备，比如一些手环等等。那么这些工具和平台呢，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现在就变成了每个行业、每个业务，甚至我们说每一个消费者、普通的老百姓都会用来进行自己的一些决策，或者说影响到自己的一些决策行为的这样一些，我们叫它叫信息资产，或者是能够产生价值的这样的生产要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数据的价值就会越来越被认可。 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会考虑，那么说这个专业如果要是就业的话，就是当码农吗？孙老师， 这个专业实际上不能是码农，可能家长有这个概念，我觉得和计算机的一些负面的信息有关系，因为现在实际上学这种程序编译等等这些，甚至你不需要大学生，你去外面读个一个什么这样一个辅导班啊，你都可以从事最基础的编程工作。但是大数据这个工作，实际上它是我觉得是更高层次的东西，因为可以说计算机啊或者编程它只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这些数据啊，它是通过我们现在的现有技术海量的搜集啊，而且呢不单单数据是直接放在那儿我们是用不了的，它是需要我们对数据进行加工啊，并且通过现在很多这个相应的技术手段把这个数据呢能够更有效的呈现出来应用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它认为是码农。 您看有互联网加有人工智能再包括大数据，这几年的都是发展很快哈，而且呢这个国家助推的技术领域，很多家长会分不清啊这其中的概念，那么这个关联和区别到底在哪儿呢？黄主任，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先打一个可能不一定非常恰当的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就把大数据呢看成是一个原材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加工，然后呢，互联网加呢就是说出去做一个购买原材料的这么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环节。然后呢我们得到大数据以后呢要对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应用，进行一个分析，那么人工智能呢就可以对这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一种技术。从这个以大数据为中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直观的一个理解。或者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背景下面去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数字经济的时代，是吧？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啊。那么这个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呢，是数据能够成为我们的生产要素。那么这个互联网加呢，是把互联网加上各种传统的行业，把它们结合起来，然后呢，让信息技术与传统的行业呢做一个深度的融合、创新的发展。然后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样呢会对大数据的技术呢会有一个需求，这样呢在这种行业推动的背景之下，使得我们大数据呢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啊。然后有了数据以后，我们把数据存储起来，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大量的数据分析的一个需求，这样人工智能呢算是数据分析这个领域里面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这个确实就像刚才华老师说的，互联网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政策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在2015年3月份咱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第一次把它从国家层面上做了一个强化。那剩下的像人工智能、像大数据啊，我觉得咱们在座的各位家长，包括我在讲座过程中接面对的很多家长，我一般怎么解释呢？我一般打一个比方，金庸老先生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张无忌，他实际上吸收了很多武林前辈的秘籍，不断的深度学习，广泛训练，然后逐步升级成为一位武林高手。这个张无忌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有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他虽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他可能是一个系统。而且呢，人工智能不只能学武功，可能我们通过学习一些相声技巧，他能够变成一个郭德纲或者小岳岳。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它的含金量所在。那大数据呢，实际上相当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海量这些武功秘籍，我觉得是含金量高的秘籍，可能它在现实练中呢有很多复杂的动作，但是我们通过数据的这种深度挖掘，或者说数据的这种部的这样一个加工，通过消化吸收啊再造啊，它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个其实啊也是大数据的意义所在。那互联网加，我觉得在座各位家长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金庸老先生，由于他的这些作品很火，可能呢社会上就会有一些企业和机构哎来合作，干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开一个景区啊，我变成桃花岛，那么可能每个村都按照这样去进行一个改造，哎，那通过这样一个改造，可能村村的效益又提高了，那这样的话企业、政府包括掌握技术的本人都会受益啊，我觉得这是它一个关系。而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呢，这个专业实际上啊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它呢又包含了很多其他相关领域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学科啊，所以说它为什么含金量高，我觉得它是在风口上那个风暴眼的一个啊，我觉得一个最高的一个点啊，所以说他呢现在的关注度很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这个专业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幻展和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学校呢是这个全国第一批批准设立大数据相关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应该是2016年批准的，2015年。备案的这样一个专业，与北大、中南大学和我们就是成为一批，肯定考虑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独特性，因为我们是财经外语类院校。那么在这一类高校设立一个工科专业，可能是要塑造一个呢在财经类院校那么怎么去建这样一个工科专业，所以这个专业建设上呢我们是要突出自己的特色。那么我们的特色呢是行业特色比较明显，我们是老牌的这个经贸领域的学校，所以在经贸及相关领域，比如说这个电商、商务还有金融等等，那么这些领域里面呢会和企业政府都有一定的这个合作关系，那么我们会有数据然后来支持这个学生来做一些大数据分析的实践，那么这个是最终人才培养的这个实践能力最核心的部分。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因为我们学校属于财经外语类院校，那么我们是属于这个国际化特色非常明显的一个高校，那么我们在这个对于学生的基础课程、基础英语还有专业课程英语，以及我们还有一个暑期小学校小学期，然后来给学生提供纯外教的这个英文专业课程，然后来提升学生的这个国际化能力，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这个学院和校级层面的和国外高校的这种联合培养项目，比如说2+2、2+3+1.5这种项目，然后为学生呢提供他们毕业以后能够去国外深造的一种能力，还有就是这个跨文化跨领域的这样一种沟通能力。那么当我们申报到这个专业之后呢，我们学校的其他学院，那么在金融经贸领域非常有优势的学院也是主动找我们进行合作，跨境电商实验班也是国际商务和大数据相结合，那么这就是一个行业应用。那么现在呢金融学院那么也要和我们做这个金融科技方面的。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跨境电商实验班，这是现在已经在做的了是吧？那也请黄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跨境电商实验班。刚才华院长说了是二次选拔的，入校之后，那目前这个实验班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学生在这个实验班当中和其他的那个同专业的学生，他的学习啊等等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和联系呢？ 咱们这个实验班呢是经贸学院跟咱们信息学院合作的，然后呢是从两个学院的新入学的新生中间进行一个二次选拔， 然后呢各个专业里面的各出一部分的学生，然后呢各个然后从这两个专业里面呢各挑一些专业课程进行一些交叉和融合， 嗯 啊，然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间他的自由度还是很大的啊，比如我们会给他的学分做一个三个层次的一个分层，比如第一个层次最基础的学分拿到以后呢，他至少有一个大数据工科专业的这样一个学位啊，然后呢到第二层的时候呢，他能够拿到一个工科专业以及一个辅修专业的这么一个学位啊，然后如果说他把所有的学分都修满了，他会拿到一个工学学士和管理学学士这样一个学位。 嗯，那怎么样去判断哈、一所学校他这个专业的水平的高与低？孙老师， 确实这也是包括我们这个在现场工作中很多家长比较爱问的一个问题，如何去判断。通过我们的全面调研，有些学校像咱们的对外经贸啊，包括像这个中南大学，它确实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行业里面相对来说发展比较不错。但是你像第三批这些学校，有的学校实际上它的整体的水平不一定像咱们想象那么高啊，包括师资整体来说存在着不同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差异的。我个人觉得咱们在座的各位家长首先需要看自身孩子的这个成绩，因为你如果你的分数不高，你可能上不了这个对外经贸包括中南大学，对不对？然后根据这个分数啊，我们找对应层次里面的学校。而且这种学专业呢，有时候我经常开个玩笑，我说您看那所学校，咱们这帮大一的孩子们上学期还都没毕业呢，那你说他的就业怎么样？那得有待时间的观察。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有几点咱们可以参考。第一点，这类特别新的这个专业啊，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那它怎么样。第二点啊，就是有些专业啊就开了几年的，我们可以看看它有没有博士点硕士点啊，这也是一个学校综合实力很强的一个体现。再有就是这种特别新的专业，很多家长咨询中经常不了解的专业，你要看一下这个专业它的核心的课程。你像这个专业比如大数据，它主要的课程从各个学校它都有这个培训大纲啊，我们来看基本上主要课程包含像计算机类的、统计学的、数学的，其中呢以计算机的相当比例更高。那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家长啊，我们在选择这种院校的时候，如果这个学校它确实这个专业很新，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学校啊整体它计算机专业怎么样，然后再看看统计学、数学，如果都不是特别差的话，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未来的前景也不会太差啊。如果一般的话，那你综合考量结合自身的分数啊，整体来讲这是这样一个综合 可以这样的一个来考虑。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能够开办和申报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的有很多不同的学院。那么我们呢是由我们信息学院来申报的。那么基本上出于的考虑就是结合这个专业的特点。这个专业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学科交叉性非常强。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它基本上不管开设在哪个学校，可能都需要的是统计、数学和计算机三门学科，再加上各自的特点的这样一些师资和知识结构。那么呢这个也正好是我们信息学院的特点。我们信息学院在财经类院校里面，那么我们的师资呢基本上有来自于这个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还有计算机科学，那么还有就是运筹数学这方面。所以呢其实看一个学校的专业主要也看有没有这种交叉学科这专业和师资的一个沉淀。另外呢我们另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认为在本科阶段其实核心的还是培养这个宽口径的一个综合素质和一种思维能力。其实大数据这个专业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知识结构和技术，其实另一方面就是呢要有一个思维上的转变，这个大数据思维。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比如发微博发微信，然后每天会接收到手机给你的推荐，那么如果呢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理解这些东西，可能就不能够迎合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的是也是希望能够在本科阶段培养这个学生拥有大数据思维。这样的话呢，因为大数据的岗位它其实涵盖的流程和面是很多的，这样学生出去以后呢就在大数据的环节上任何一个领域可能都能够相对来说学习能力很强，然后胜任的非常快。 如果他想有更好的平台的话，本科毕业够吗？应该还继续要往上读吧。 最主要就看你最后就是你的定位。 嗯， 那如果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数据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员， 嗯， 那可能本科就是可以来做的。对， 哦， 如果你要做大数据工程师， 嗯， 系统架构师，那么肯定还是要再深造一下。 嗯，那么作为行业特色特别鲜明的学校，在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的时候，黄主任您认为孩子最好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啊，可能更适合以后的学习？ 好的，我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啊，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大数据专业对学生在思维层面的培养，就我们最后的学生的一个培养产出以后的这样一个结果啊。我个人以为啊，在大数据专业里面，我们会更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这个数据思维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计算思维。啊，所以从这两种思维的培养过程中间，对学生的一个能力上面的需求，或者对学生能力方面的一个挑战，第一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数学这方面的能力应该会需要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应该有比较强的这种逻辑能力，啊，另外呢，对于这种动手实践这方面的能力呢，也会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嗯， 啊，所以呢，如果说，作为一个高考的一个学生，他需要报考这个专业的话，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来做一个判断。 嗯， 如果针对新高考的话，因为咱们北京的这个考试院曾经发过一个，就是选科各个学校现考的一个，现在有一个目录，咱们家长在网上应该能够查得到。从这个目录来看啊，就是咱们之前往年在北京招大数据的专业啊，它普遍的现考科目是物理啊，所以说由于这个现考的科目来讲的话，那你就必须选这个，所以物理就必须得好。 嗯， 而且刚才就像黄老师和这个花老师也都提到了，这个实际上想学大数据，如果你未来啊，如果你进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啊，包括这个想继续深造的话，你的英语也不能太差。 嗯， 英语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然后这两个学科我们需要着重的去培养啊，整体。而且我觉得孩子们理科思维比较好的学生啊，学大数据的话往往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因为这个学科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些这种思维上的，比如尤其在算法这个方面啊等等这些的话，这个需要理科思维更强一些。 那么现在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这个专业的同学应该是在大二哈，还有两年才毕业，他们的这个未来的走向现在有考虑吗？ 做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从入口到出口都尽量考虑比较周全，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培养方案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他们的未来了，就他们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去出国深造或者在国内考研，那么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的时候呢，就已经考虑到，哎，那如果在计算机科学门类下继续考研，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体现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中。那么出国，我们除了给他们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以外，那么我们还会有这个一直在找这个院校合作，那么做这个2+2或者3+2之类的，这样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的学生在第四年的时候能够出到国外的一个学校去学习，用2年的时间获得一个对方的硕士学位。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学生还是有一定的激励和优势的。 嗯， 那考研的话呢，我们也是给他提供更好的一个通道，让他在准备这个考研的过程中不需要再单独去学习，就不会碰到，如果是考同一个门类下的，就不会碰到他以前没有学过的这样一些东西。 嗯， 那么就业的话呢，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校企合作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这个老师会帮忙去推荐，招生就业处也会联系一些这个企业来招相关的人。从我们的以往经验上看，虽然我们没有大数据专业，但是我们以往的各个专业，那么在就业方面都还是属于比较好的。 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大家可以记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收这个专业的学生。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讲解就到这儿，也感谢三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教育面对面呢就到这里。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新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受邀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一级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今天继续带大家了解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呢，要带您走入首都博物馆，我们一起上下求索北京从城到都的历史。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